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好，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里安。咁啊，成日都講噶啦，就係、是、要支持我哋嘅節目咧，有好多方法嘅，即係除咗實際貨金之外，除咗你哋去 share， 即係去分享我哋節目嘅連結，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連結上邊去留言俾意見之外咧，其實咧仲有多個方法咧，大家可以 real time， 即係可以即時實時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動嘅喎。咁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嘅封煙嘅熱線2440-4088，2440-4088。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咧，咁啊喺我哋節目時間咧，咁啊同我哋去傾下偈啦，去表達意見啦，集思廣益啦。好啦，多謝大家支持，記得打電話咯。 好，翻到嚟第二節啦。咁首先，依家咧會封歐咧喺日本啊，陳浩天個朋友啦 ，Kelly 嘅咁樣。咁啊，佢就係會清楚啲，依家咧開始封歐俾佢噶啦，因為我打緊噶啦，依家嚇。 心等多陣 先，因為啱啱同佢講咗話兩至三分鐘之後打俾佢，但係佢喺街嗰度啊，其實啱啱。 咁啊，陳浩天咧，其實係喺機場出閘，佢用 E 通道嗰個時間咧就被拘捕嘅。 係啦，係啦。咁咧即係嗱嗱睇翻呢一個啦，咁就係咁喺機場咧預備出境嗰時被扣留嘅，警方表示咧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咧，昨日咧喺機場嗰度咧，我試下。我試下再打再撳多次先。咁咧，咁依家咧就係睇翻就係話嘅。 咁佢即係據報道咧，就係話陳浩天涉嫌啦，參與暴動同埋襲警罪啊。咁就依家就被警方扣留住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準備打俾阿陳浩天個朋友，咁去了解個事情究竟依家佢係咩情況。 喂，聽到聽到，喂係咪？喂，啱啱開咗 speaker， 喂 Kelly 你好 ，Kelly 你好， 係你好你好。 你喺日本依家係嘛？ 係， 冇 錯 冇錯。尋晚大約會係咩情況啊？都可以簡短少少講講尋晚嗰、那個。 好，我想我用五分鐘大概講一講，因為我都有下一個 schedule 要講。 好啊， 其實尋日的情況就是去到入境那裡的時候呢，那就在 immigration 那裡就被個 officer 截住了，就是浩天，是啦，那他就截住了，那就那陣時呢就話需要跟客去傾傾究竟他那個即保釋的條款是怎樣啦。但是其實因為保釋的時候呢，我們都有特別當時問馬鞍山警署的，因為其實保釋之前我們已經 schedule 了這個 trip 的了。當時其實他們都跟我們說呢，就是說是 OK 沒問題的，是照可以出境的這樣。但是去到那裡他就說要打去跟警察那邊去 clarify。但是呢去到打到警察的時候呢，警察那邊又擾攘一輪，又不知道怎樣，然後有兩個軍裝來了，其實都不知道要什麼事要扣留他，只是告訴人聽，就是告訴陳先生就說你即將會被拘捕，所以你不可以離境。後來呢律師呢就回覆了我，就是說現在香港警方打算呢是就有關7月13號那天在上水的遊行控告他暴動罪的。 這樣清楚， 係啦， 咁可以就咁樣。咁依家就個情況就去到咁樣，就係告暴動罪啦，同埋襲警啦，係咪？係 啦，告暴動罪嘅。咁佢而家個人咧，其實就會係喺上水警署嗰邊嘅。咁但係佢落口供就係要去總區嗰邊度做嘅。 我知啊，晏晝都聽你講過係佢去緊總區中環嗰個警署，係咪？ 冇錯冇錯，佢係喺嗰邊錄口供嘅。咁其實而家個案情就唔方便討論啦。咁但係就而家就等就係、是，因為其實理應咧，如果扣留48個鐘嘅話咧，咁聽日嘅午夜12點其實就夠48個鐘噶啦。咁所以最好就係、是、其實可能12點之前就會放翻出嚟，係啦。 明白明白明白，咁希望都依家律師嗰方面有冇話第二啲嘢可以講到或者俾我哋聽知㗎？ 其實就案情就不方便討論啦，但是那個保釋，即係譬如話聽晚十二點前放翻出嚟呢一個，其實是最即係個最好的結果嚟嘅，因為律師那邊話有機會會 detain 多佢多一日，因為聽日比較尷尬，聽日係禮拜六 嚟嘅。咁in case如果真係 charge 佢一啲嘢，佢要上 court 嘅話，其實最快上 court 嘅日子就係 有機會會係星期一， 多兩日 嘅機會。所以有機會就會混埋個星期日。咁但係呢個 depends 啦，都暫時都未知嘅，要等佢。因為其實佢而家今日只係攞半份口供啫。咁有一啲東西其實聽日要繼續錄埋嘅，咁所以就要睇一睇聽日。 你收到消息佢有落口供，係咪？ 落咗口供嘅， 係 落咗口供。 落咗口供嘅 ，OK 得，咁清楚啦呢啲咁樣 ，OK。咁就唔阻你先，咁啊都即係瞭解翻個情況，可以知道喂都當其時拘捕嘅情況啊，同埋事後依家都知係依家喺去緊總區啦，咁樣咁啊最緊要依一樣嘢嘅啫，咁樣。 係啦，咁有啲咩消息我都會再喺，因為而家其實佢就咩都俾人收曬㗎啦。咁其實有啲咩佢就會 through 我呢個 channel 去做對外發布任何消息。 哦，好啊好啊，或者都可以再 update， 或者我都可以幫你到再轉述或者轉貼啦，我可以幫你哋到 OK。咁唔阻你先。 好啊，唔該曬。 好，唔 該曬， 拜 拜 ，Kelly。好，拜拜。 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咁依家咧，即係話咧，喺臨上機嗰陣時咧，佢已經係瞭解咗，就係馬鞍山嗰個差館就係話，哦，我出唔出得境咧？咁樣咁臨出境嗰陣時咧，咁啊俾人截住咗，即係有渦輪係喺身咯。當刻已經 係 咁就至於至於你話係咪喂咁嗰啲成數有幾高咧？咁啊，即係喂。不方便講啊，大佬，屌你老味！即係你話喂，係咪上水嗰啲？我只不過可以喺度同大家講，就係話喂， 我哋都 係 引述報道 咯。引述報道嘅啫嚇，案情嗰啲我哋亦都唔會去牽涉講太多嘅，好冇啦。咁就希望就聽日12點可以見翻佢啦。咁樣即係都佢呢個月之內都第二次㗎啦，入咗去就48。咁以我即係上一次我都 上一次都係星期五嚟㗎佢。星期四嚟嘅都 係，係啊一樣 喎。 星期四咁，我對上一次都講過啦，好興嘅星期四晚拉你，啱啱聽晚就係48元，咁禮拜六晚運多你一日， 即 係 如果先上夠料提堂嘅話咧，就真係要運到星期一 嘅咯 喎。 係啊，咁啊運到你星期一，咁啊運多你一日咯，係金好多，係金好多，知唔知啊？你係會即係我同大家講啦，即係你依家唔止添啦，有啲係打添啦，有啲就去撚到打到屌斷手斷腳嗰啲唔撚使諗啊！大佬啲邊有可能上到警車之後先斷手斷腳？屌你老尾閪！喂，都成日都係講啊，嗰啲反啊，屌你咁撲撚碌撚咗落樓梯咬柴都要孭鑊啦！屌你老尾你無啦啦你屌你真係要追究翻要查啦，大佬依啲屌你都唔撚係獨立調查啦，依啲要海牙去查噶啦，依啲咁啊再後話啦咁樣。咁啊依家咧可以打電話嚟咧，就係講翻即係都可以發表下意見啊，問下問題啊咁樣。咁電話咧24404088244-0488嘅咁樣。好啦，喂，咁啊。即 係咁啊！頭先上一節咧就講到啊，泛民議員對呢、這個聽日嘅大遊行一啲態度啦嚇、 啊，即係都幾、 今次佢哋真係幾硬淨喎、啊，我覺得 啊。 咁啊，陶謹申出嚟搏麥咧，就叫大家啊，831繼續港島見喎、 啊。係啊，即係聽日啦嚇。 冇縮到啊！佢哋 冇縮喎、啊、少有 好、啊、少有啊。 少有地喎，正常嚟講一定揾一千個藉口， 一話會擲日重賽啊之類咁噶嘛。今次唔係喎，講到明咧，直頭係譴責啊林鄭月娥咧，諗住同香港人攬炒喎。 咁啊嗱，或者睇聽日嗰啲嘅 啊 活動，即係俾啲貼士啦，屌你老！ 俾貼士啊！ 俾啲貼士，大家邊個好玩啦、啊？ 可以啊！咁首先其實大 J 咧，即係嗰個 YouTuber 嗰個百萬人， 我貼啦嚇，我貼啫嚇，大 J 嗰個會多人。 唔係大 J 嘅其實戴咗頭盔嘅，佢話咧會喺港島沿線咧都會出現嘅，咁啊大家試下會唔會見到野山捕捉到佢？ 哦咁樣樣啊，原 來嘅， 喂冇，喂原來真係喎，冇特定個咩，即係屌你，即係有。呃屌你有冇閪又要點夠人睇佢個直播啦？ 喂，但係唔係佢都，你有冇見過佢 啊？其實冇㗎，我 唔係佢就你同佢，你同佢嗰啲時間其實錯開曬嘅。佢都有做直播㗎，佢 係咩？ 係啊，佢都走得好前嘅。 OK 啊，咁唔緊要啦。 咁但係佢危險啲嘅，佢唔係以一個記者嘅身份喎。 係啊，佢 頭盔寫住 YouTube 咁樣嘅。 係咩？ 係啊。 咁但係佢講過嘅，佢話如果佢唔阻住個啲警察執行職務咧，佢匿埋一邊即係側邊影咧就冇問題嘅。咁、至今佢其實都冇寸冇爛啦，係啦。 咁都 係啊。 咁 唔係佢其實都勇噶，其實。 啊，咁啊，即係依啲啦，咁樣喂，睇下，因為都講唔揾到俾你聽，只不過有啲法輪功啦，我可能聽日會去下法輪功， 法輪功， 或者追蹤一下阿大 J 啊嗰啲啦，即係我自己聽日嗰個動向啦。咁 Sugo， 因為我冇啦，都係聽日真係屌四十幾個活動，你一定係 be water 啦，講到 同埋你知道。港島嗰條路線咧，一人多一超過五十萬咧，其實已經行唔到噶啦。 係啊， 係啊。咁如果聽日真係多人嘅話，大家係 唔係有好處嘅喎？你因為點撚解咧？喂，之前屌一路以嚟你民陣啊嗰啲形式嗰啲，即嗰個 format 啊，你明唔明啊？ 個個喺曬一個地點出發啊嘛，嗰陣時。 哇！你出發點人數，然後齊頭就行下，屌你老尾閪，跟住差佬。哦，差佬就阻撚住你，唔撚俾人嗌， 跟住嗌開路， 開路，開撚完路，跟住又好似啊，好似自己做撚咗啲嘢咁樣噶咯，屌你老母喺度即係宣撚蝕咗，跟住又行，跟住行咗個正總，你以前啊擺撚低啲花啊，擺撚低啲標語啊走啊咁樣，以前正總舊正總啦咁樣， 入下錢啊咁啦， 屌你，跟住途中入錢，我以前入撚少啦，喂嗰個形式依家唔撚可以再即係仲係嗰個形式啊，不撚用，行撚完就算撚數。即係最撚慘咧，永遠咧講撚到呢個講法，你話啊行撚完，即係叫人行撚完就唔好算撚數嘅，就好似啊叫人 一直都係咁呼 籲。跟撚住咧就會變撚咗咧，呢一句説話咧就會俾啲撚樣解讀咗，就叫人去衝啊，叫人哋乜撚嘢咁。係 啊， 咁 即係佢哋無限放大咗咧，遊行員留喺度會做啲乜咯？唔一定衝噶嘛。 咁唔撚走嘅喎， 唔撚走都得㗎，你坐喺度都得㗎。 唔撚走等佢有訴求喺度。 嗱，同埋咧，聽日星期六，同埋星期六嚟嘅。後日星期日嚟嘅，大家可以 咁撚廢話嘅，你唔係切得， 大家可以考慮玩嘢啲啊嘛。 咁啊係， 唔同以前係星期日遊完行之後，第二日要翻工啊嘛。啲人其實一來中意翻工，二來知道 都仲未撇除到啊，都仲未撇除到啊。最撚終 嗰種假日遊行嗰種意識啊，其實未撇除到嘅。 你最撚終極嗰個就係屌約都唔撚會約，叮一聲就出嚟，即係好撚似都話嗰晚拉喺鴨寮街拉咗嗰個城大嗰、那個城大定浸大，但係浸大學生會嗰個官星不果嗰單嘢，屌你冇位邊有預緊埋啫？其實我係等緊嗰一嘢啫嘛，即係如果你話喂激進，如果你話要餓要做撚到嘢嘅，喂都講緊冇面目噶嘛要， 係啦， 議題都冇啊嘛。喂，依家一定係去到屌你冇面目嘅面， 冇面目、冇議題、冇目的， 即係你要做撚到嘢係冇面目、冇議題，跟住依家仲有啲傻閪話屌你乜蒙面法啊嘛啦， 係啊，立蒙面法， 屌你老母閪！依家喂，你出解放軍，我啲人又唔理，唔好話我哋啊，屌你真係，依家好多嘢賴嘢啊，大佬 啲招土牌， 屌你老母依家啲招啲人啊，屌你老母成日即係屌你都喂，成日話解放軍，我有啲人騷你。 係啊，成日諗住 跟住話 解放軍， 跟住話出武警屌柒你，屌你有冇 搞 撚錯 啊？又 話 解放軍，俾武警我哋褲都除埋啦。 跟住緊咩緊急法啊？屌你老母舉腳支持，屌你老母我哋緊急法真係，屌你老母舉腳支持啊！唔該，你快啲立啊緊急法。跟住咩禁人提款嗰啲，屌你喂，同你講。你哋做啲嘢冇一樣嘢，我哋係會驚嘅，知唔撚知啊？屌你咯！ 反而好著弱啊！ 屌你老師真係，喂，仲要著弱啲，你冇撚辦法喂！依家屌人人都招土派，你出解放軍，喂，你出解放軍立呢個乜撚嘢話？緊急法，解放軍之後緊急法。 唔係，依家有招土咁大訴求嘅，邊幾樣咧？第一係戒嚴啦， 啊戒嚴， 係啊，第二就係解放軍中出香港啦， 啊解放。又抄低佢先， 係啊， 跟住咧， 第三咧就係、緊急大法啦，第四咧就係、斷水斷糧 啊，係 係啦， 哇大撚把啲，冇一樣嘢驚撚過啊！ 第五咧就係、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啊，係 啊，全部都係， 係啊，五大訴求啊， 五大訴求， 呢個焦土五大訴求， 喂，屌都喂。 你話你走去引爆核電廠，我哋又驚嘅。 係咯，屌你做呢啲真係好著弱啊！快撚啲啦，唔該。 你話台山嗰啲全部引爆曬去咁啊，大家攬炒我哋又驚啫。即係其實講喂話話時話，屌你老母喂！你有陣時都冇撚將個重點擺喺屌你老母喂呢、這個咁嘅政權去管理幾多間核電廠，你知唔撚知？係 啊， 你諗撚清楚。 好撚恐怖！ 即係你會知道共產黨個管治有幾撚恐怖啦！屌你老母閪喂！佢管幾多核電廠啊？屌！喂，咁啊，屌咁啊！依啲遲下先再研究下。 呢啲等以後 嗰個屌咗核電廠爆，核電廠會爆炸嘅可能性，連屌中共有幾撚高可能，連中共自己都唔撚知啊！屌你老母閪！ 就算真係爆咗， 屌你老母閪！為咗非洲豬瘟搞唔撚掂啦！哇！我喺依一個節目啊，星期五我自己個節目啊，講下即係屌撚。 你已經係非洲豬瘟嘅 KOL 嚟嘅。 屌你老母！我真係簡直係大陸非洲豬瘟嘅 KOL 啦！我都講撚到 第一 KOL 啊！ 屌你入！唔係，即係我主，我有個講法就係話，我屌你咯！如果共產黨唔等倒台咧，根本中國大陸個非洲豬瘟咧係冇可能屌你老母係 解決到嘅， 係只會越嚟越撚嚴重， 係 直至屌咧啲豬絕種為止，係 啦， 因為好撚明顯啦，你屌你老母點解豬肉價格升到咁撚勁啊？你估啲人中意食豬食撚多咗咩？ 早兩日仲搶豬添， 屌你老母喺日日日搶豬， 早兩日仲要喺美帝主義嘅。 喂，你估你真係盜撚 心入面搶豬？ 喂，你估你共產黨真係成功盜撚到啲人？屌你盜撚到啲維吾爾族嗰啲人食豬肉，所以食撚貴曬啲豬肉啊！屌你老母閪！ 喂，呢個好怪嘅理論嚟 嘅。咁除非突然之間好撚多人食撚咗豬肉嘅啫，係咪？ 嗯 除非好撚多人即係無啦啦，哇！屌你 兩樣嘢啫，一係好多人食曬豬肉， 一係就冇撚曬豬肉。 係啊。 咁屌你個非洲豬瘟肆虐，咁你是但邊一樣啊？冇啦，可能無啦啦，屌大陸啲人突然間好撚中意食豬肉㗎，屌你老味閪！雖然即係本身都好撚勁啊，嗰個量。係。即係我哋呢啲，因為你牛啊羊嗰啲少㗎嘛，你話啲譬如講即係咁樣啦。 嗯。 啱啱先。即係我有個學生咧，即係已經佢又嗰啲大，即係嗰啲大陸人啦，即係又係講啲咩？佢話依家嗰啲土豬啊，土豬即係邊啲咧？即係譬如我農村一户人本身唔係養豬嘅，但係自己屋企咧養十隻八隻咁啊，攞嚟屌你 自用嘅， 係攞嚟自己劏啊，或者屌間唔中懶係靚咁樣，懶係神户牛咁樣，高級啲攞去買，依家都唔撚俾種啦，唔撚 俾養啦， 就咁撚樣， 之後禁曬。 禁撚曬嗰啲啊！直頭， 嗯， 咁呢一樣嘢咁啊好啦。喂，講翻最近開頭我哋講就話，依家就係埋撚單加埋撚 等加 單嘅時間。屌咧！你睇民主黨個反應真係驚啊！大佬佢哋都咁反應，即係雖然呢啲反應我哋啫，喂，連民主黨都咁反應，真係屌去撚到。 民主黨已經和你飛飛到我哋鬧撚咗佢十幾廿年㗎啦，佢依家竟然進化到咁撚強硬喎！今日 啊，民主黨依家咧咁好啦， 咁啊， 因為我呢個咧，我呢個報道我冇俾錢咧，冇人睇過，咁即係只不過講就話喂，聽即係 嗱，佢不如等我轉述下啦。咁啊，聽日其實係八三一五週年嚟嘅，咁啊，咁泛民當然係好隆重歧視呢樣嘢啦嚇。 其 即係想搞一個大遊行出嚟，咁但係點知又俾政府咁樣打壓法？其實係理解到佢哋點解會咁嬲嘅。 唔係佢啊，仲要佢係咁，即係佢咁樣拉人啦。咁我哋冇得封勾過去啦。當然呢啲嘢，只不過就係話喂，真真正正埋牙要去示威啊！依家就係明唔明？即係。我可能話：屌你，唔係示威好多年啦，喂，連民陣都肯醒嘅，屌你咁啊，喂，冇不反帝中之書繼續去嘅，我噏即係我頭先第一次講嗰下就岔開咗好耐，我就係講緊不反帝中之書。咁好多年以嚟，我都係一路都講緊，你依家就係爭緊一個啲冇不反帝中之書嘅，冇撚規範啊嘛，咪就係、是、因為點啊？喂，就係不反帝中之書公安條例呢一樣嘢就係養撚咗造就咗民陣呢一班啊嘛！我啱啱都講你哋唔撚中意聽都冇撚計啊！屌你老母係咁撚樣，你哋係要消失嘅喎！喺呢個遊行抗爭嗰、那個路上，或者嗰個地位啊，係咪先？ 嗯。 喂，貪你支麥嘅啫嘛，嗰陣時。 係啦。 屌你一路貪你支麥，貪你個台啫嘛。 貪你個上台機會。 屌你老母，依家俾你答，你都唔撚夠膽答啦，轉頭都拉人啦，戇鳩啊，媽媽。 係咯。 屌你老母真係， 轉頭食催淚彈㗎啦。 即係所以你話喂係咪呢個？喂係好㗎，點解恐怖啊嘛？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嗰個情況會更加喂你控制唔撚到嗰班人。 你代入去嗰啲建制派或者警方，佢究竟點樣部署去？去搞呢個社，即係呢啲遊行咧，冇辦法嘅喎。你又唔知佢哋喺邊度集結，你又唔知嗰啲人喺度做乜。係 啊，幾多人去你又唔撚知。 幾多人去你又計唔到。你以往有民陣喺度幫你咧，圈住啲人喺個圍院入邊出發，又行嗰條路喺邊度散水。係 啊， 咁啊好容易搞啦。你擺幾個點，擺曬龜喺嗰度圍住你咁咪得咯。但係依家冇喎。 係啊，我哋夢寐以求有一個好撚多人出嚟，但係又冇。但又冇民陣左手左腳嘅，屌你老母啦！一路都係幫我哋手 嘅。即係咁講，你港島區每條街擺十個差佬喺度，你好撚危險嘅喎，到時俾人包圍，你咪撲街。 係啊，真係好撚大鑊。 你擺曬集中一大堆差佬喺某個地方，咁我嗰啲人可能唔係喺嗰度嘅喎。係 啊， 係咯。其實都幾頭痛㗎，咁樣搞。 喂，仲有一樣嘢，喂，屌你，喂，講緊破局，破你老母港鐵嗰，屌你嗰條橋啊嘛，可以。 啊！ 喂，好啦，喂，好啦，老實講喎，你屌咩啊？ 禁制令你話？ 港鐵嗰度停站嗰啲閪，屌你老母啊！你停 啲閪嘢， 係 啊！ 你成個 喂停啊停啊！ 你 停撚曬佢， 停撚曬佢咯！喂，都唔撚怕其實， 唔撚怕。 喂，依家咧嗱，好啦嗱，即係從策略上啦，我同大家即係大家講下啦，即係聽日嗰個策略上啦，即係剩翻幾分鐘。喂，分析嚟嘅咋？屌你！ 講啊！ 分析嚟嘅咋？屌你老母！ 等 佢 先。 屌你老母！聽日冇遊行嘅，即係分析翻俾大家聽。屌你老母！ 聽日唔係遊行嚟嘅。 聽日唔係遊行嚟嘅，係好撚多零星嘅集會，唔係零星嘅活動。 係啦。 咁撚樣，喂，你如果假如啊，聽日去到摩閪房港鐵咁撚撲街，又係封撚曬，咁撚撲街成個港，即係癲撚到咁撚樣。 柴灣封撚到你心上環。 喂，你唔撚知嘅，依家真係你屌你老正。 真係唔知啊！ 佢一癲撚咗，即係停。 聽朝早可能九點鐘就宣布啊，港島線 暫停服務。暫停服務。你哋屌你乜啦？你哋過海一係就紅隧，屌搭你一係就搭隧道巴，一係坐船啦，屌你咁撚樣。喂，咁我同你講，唔撚使驚喎，即係驚你哋散啫嘛。屌你咯！喂，依家冇人租酒店啊嘛。 系啦，啲酒店好平啊，依家。 屌你，酒店平到喊啊！大佬听讲咋，唔捻知啊！喂，揿乜揿啊？ 真嘅，我寻晚都 search 过啊。 系咩？真系。 好捻平。 好捻平啊！ 百零蚊有三星级嘅。 屌你咯，咩閪？再唔系咪几条友？屌你有乜夹？几唔系几条？ 一人夹五十蚊咯。 使乜捻嘢啫？六条友夹两个人，整间两人房。到時一堆上噶啦，屌你老母明唔明啊？即係依啲嗱，依啲唔係犯法嘢， 唔 係 犯法嘢 啊！只不過酒店規矩唔撚得，咁到時再坐下大啲得唔撚得啊？咁撚樣咯。 依啲係推廣下呢啲本地遊， 屌你老母， 本地旅遊嘅。 即係依啲又好好天馬行空啦。咁你喂你估聽日會發生乜撚嘢先？屌你老母，佢一撚定，一撚定係屌你老母係又會有呢啲咁嘅動， 係啊， 用 各種 作咯， 用各種好無理嘅舉動咧，要你出唔到去遊行 嚇。不過就 一定係啊， 我嘅估算佢唔會咁撚，即係好撚癲嘅一件事嚟㗎啦。如果成個港島，如果你講到， 你講講下，我覺得會喎。 屌你諗，喂，其實啊， 九龍嗰個佢都試過啦，都好撲街㗎嗰次。 你依家你成個港島區啊嘛， 佢上一次觀塘大遊行啊，佢係搞到。 我知啊， 將軍澳線咧變咗封閉線嚟㗎， 去撚到九龍灣啊嘛，係啊，黐撚線㗎嗰個，咁咧，即係咧，唔係咁你九龍，咁你咪九龍整一個咯，到時屌你都怕咪閪佢啊，係咪先？ 係啦，你過唔到海咪喺九龍玩咯。 依家都冇，依家係完全冇九龍㗎嘛。 冇㗎，其實大家都係講緊港島區遊行 咯。要 be water， 中意去 be water 啦，大家 中意去邊度就去邊 度啦。 依啲係最撚。 總之咧，就唔好留喺屋企。出嚟玩啦！出嚟行 出嚟消費， 出嚟消費，唔係消費啊！ 鳩烏 係啦，出嚟鳩烏啦！ 鳩烏啊！佢屌 呢個真正嘅鳩烏團， 屌你都再鳩烏啦！不如再係咪先？屌你都即係你去到依家咁撚樣，你屌你都喂！你真係你做撚埋啲嘢越嚟越撚戇鳩啊！ 越嚟越撚戇鳩， 即係你 唔合常理。 最撚慘一樣，你做撚埋啲唔合常理嘅，你屌你！你傷害埋香港市民嘅身體。 佢哋唔單止係想。 唔想平息嗰件事啊，連少少緩和啊，佢都唔諗住做啊。 冇啦，屌你！ 一啲都唔想啊！ 再推啊，推撚到，推撚到，屌你乜真係！ 所以啊，陶傑才子話林鄭招土之母咧，我初初覺得講笑啦。 啊，陶傑講咩？ 佢講過，好撚早已經講 嘅。係咩？早過我啊，原來。 差唔多 屌你兩個，同我同我差唔多。 啊，總之你同佢一齊啦，一齊咁講啦。 個奶仔有偷睇我 Facebook。 係啦，一定係。 屌你，我 監控住你啦。 我講先啊，招土之母一定，個奶仔一定有偷睇我 Facebook。陶傑。 初初我都覺得講笑，但係依家個越嚟越覺得似喎。 我懷疑個奶仔根本就係招土派個幕後搞手，屌你兩個。咁就聽日就都係，咁你聽日都係， 我聽日會出去行下街 咯。咁我聽日都係 行街好正常， 都係癲狗記者身份就做報導啦。聽日就都係，但我就會收工先去嘅，大佬屌你都要開工啊，都要，即係我要黃昏前先至啦咁樣。 咁啊，最後提下大家咧，天文台就話聽日會落雨嘅，咁啊大家做好啲防水嘅措施啦嚇。 哇！要呢、這個要搞搞佢呢、這個。 要搞搞佢啊！因為上一次大遊行咧又係 搞落雨。荃灣嗰鑊又係我幾部。哇！啲尿袋壞曬添， 對腳濕撚曬。 係啦，咁所以啲防水保護措施啊，做足啲啦。咁就交翻個場俾我哋啊。咁多謝大家，記得交月費。 交月費， 多謝。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